就想回到你的身边，你的陪伴唤醒我所有的勇敢，我只想为你再努力。 城市容不下我的

香蕉、木瓜，榴莲、臭臭配香肠。

的那扇夜窗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出我在等你，风吹来。 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原谅分离？

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你总是一通电话。我就陪你熬整夜，是信号有的定位，我想我们都了解。虽然我无法解释事后为什么流泪，至少你要的安慰。

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偏偏喜欢你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。